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8大唐三大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二。儿时最胜复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度有情，示现诸相，不告罪圣。天王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不可得，诸菩萨相亦不可得，但由方便善巧威力，为有情类示现入胎乃至涅槃种种化相，何以过？诸天既长未无堕落，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未破彼执示现入胎，因令彼天起无常念，世间最胜最高无等，与欲不染尚有堕落，况于天众而得常言，是故皆应勿复放逸，勤加精进，细念修道，如见日轮尚有隐没，即知萤火不得久住，复有诸天放逸着乐，不修正法，自情游戏，虽与菩萨同处天宫，不往礼拜，不资受法，各作是念，今却受乐，明知菩萨当受法要，共相为人，我与菩萨常此同住，修行何完？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勤修精进，如旧投然，破放逸行，示现堕落。如是示现，有二因缘：一，令诸天离放逸故；二，令有情贤德见故。世间富有下列有情：善根少故，不堪见佛，成无上觉，转妙法轮。菩萨未彼，示现婴儿，即作童子，后宫游戏。菩萨若作愚相说法，后宫女人则不信乐，是故示现婴儿童子。有高行人常能离俗，菩萨未彼示现出家，复有天人作如是念，端坐受乐，不得圣道。菩萨未彼示现苦行，亦未降服苦行外道，示现种种难行苦行，复有天人长夜发愿，菩萨行止菩提坐时，我等天人常现供养，菩萨未彼执菩提坐，无量天人即供养已，一切获得菩提因缘，复有天人作如是念， 恶魔外道障碍正法，愿得菩萨作菩提座，降伏恶魔及诸外道。有正信者皆令见法，是故菩萨成正觉已，三千世界遍虚空中种种音声而赞叹曰：佛日出世，荧光隐没，诸天人等闲坐誓言，愿我未来成无上觉，如今菩萨所证菩提，为此有情作菩提座。有天人等作如是言，愿见大师成一切智、一切相智、无师智、自然智。是诸有情虽不求出离，而根性纯熟，是身法器，为是有情示现三转十二形象无上法轮。复有天人乐闻缘寂，菩萨未彼示现涅槃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现如是种种化相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终不生于无暇之处。何以故？无福德人不闻般若波罗蜜多圣名字故。是诸菩萨又复常离一切恶业，终不毁犯佛所说戒，心无嫉妒，身与无失，已于过去无量佛所多种善根，具圣福德智慧方便，成就大愿，心乐极静，勤行精进，离诸懈怠。天王当知，是诸菩萨无有恶业堕地狱去，施善业道常现行故。是诸菩萨无有破戒堕旁生去，常能护持所受戒故。是诸菩萨无有嫉妒不堕恶鬼去，不生邪见家，常执善友，远离恶友。何以故？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深种善根，是故牲畜富贵自在皆具正见。是诸菩萨随所受身不缺诸根，成佛法器。何以故？于过去世供养诸佛，听闻正法，离境大众，是故牲畜常具诸根，形象端严，成佛法器。是诸菩萨不生边地，根钝愚痴，不知善恶，语言意趣，非佛法器，不识沙门、婆罗门等。何以故？菩萨受生必在中国，立根智慧，言辞辩了，善知语义是佛法器，善知沙门、婆罗门等。何以故？菩萨素世具圣福德智慧力故。菩萨终不生长寿天，不能利他不见佛故。是诸菩萨多生欲界，示现出世利乐有情。何以故？具圣方便善巧力故。菩萨不生无佛世界，此处无佛， 无说法者，不闻正法，不供养僧，随者何？菩萨生处必具三宝，夙愿强固。是诸菩萨闻恶世界，深生厌离，修行极静，心不懈怠，精进炽然，以一切善灭诸恶法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如是等种种因缘，终不生于无暇之处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梦中尚不忘失大菩提心，况于觉时当有忘失？悲过，一切善法生于此心，即是无上正等觉心。若无此心，则无有佛，无佛无法，无法无僧。有此心故，得有三宝，即有人天修善受乐。是诸菩萨常离缠障，智直柔和，其心清净，与诸佛法不生犹豫，与听受者不觅深意，离诸嫉妒，远三途业，与初中后无变异相，行不为言，悟大乘法，见同学者深生恭敬，劝勤修习，称赞大乘，与说法师常生佛想，亲近善友，远离恶友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成就如是菩提之心。一因此心得速住智，何以故？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不持正法，修清净戒，远离恶业，障碍永无，心常欢喜，心勤修学，心不散乱，心智不失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有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则重正法，由重法故，广为他说，为护正法，不惜生命，身与意业悉皆清净，业清净矣，得离障碍，离障碍故，心常欢喜，心欢喜故，则勤精进，心性正直，念智圆满，由念智故，知过去生一十百千乃至无数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了知过去生处，即了宿世，亲近善友，由善友故，与诸佛所三世不失，为闻见念常乐听法，供养僧宝，与一切时曾无空过。佛菩萨所常身恭敬，礼拜供养，实无暂舍，行住坐卧不离多闻。天王当知，是诸菩萨持净戒故，常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，常勤修习住菩提分，曾不远离三解脱门，于一切时修四无量，常闻无上一切智名。天王当知， 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有此因缘亲近善友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梦中不尽恶友，况与觉识而亲近彼？随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与破戒人、着邪见人、不虑一人、行邪命人、无异与人、住懒惰人、乐生死人、被菩提人、爱俗物人，虽常怜悯而不共住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如是法远离恶友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得如来实身差别，云何为实？一、平等身；二、清净身；三、无尽身；四、善修身；五、法性身；六、离寻思身；七、不思议身；八、极净身；九、虚空身；十、妙智身。尔时，最胜辩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何谓能得如来实身？报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初地中得平等身。何以故？通达法性，离诸邪趣，见平等故。第二地中得清净身。何以故？离犯戒失，戒清净故。第三地中得无尽身。何以故？离欲贪嗔，得圣定故。第四地中得善修身。何以故？常勤修习菩提分故。第五地中得法性身。何以故？观诸地理正法性故。第六地中得离寻思身。何以故？观缘起理离寻思故。第七地中得不思议身。何以故？方便善巧智行满故。第八地中得极净身。何以故？离诸烦恼细论事故。第九地中得虚空身。何以故？身相无尽遍一切故。第十地中得妙智身。何以故？一切种智修圆满故。于是最胜复白佛言：佛菩萨身岂无差别？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身无差别，功德有异。其意云何？为佛菩萨身无差别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同一性相。功德异者，为如来身具诸功德，菩萨不尔。我当为汝略说譬喻。譬如宝珠，若具装饰，不具装饰，其珠无异。佛菩萨身亦复如是，功德有异，法性无别。所以者何？ 如来功德一切圆满，尽于十方遍有情界，清净离垢，障碍永无。菩萨之身功德未满，有余障故，譬如月轮有满未满，月性无异，二身亦然。如是诸身悉皆坚固，不可破坏，犹若金刚。所以者何？三毒不破，世法不染，恶趣人天，苦不能逼，悉皆远离生老病死，能服外道，超魔境界，不去独觉及声闻乘，一世因缘不可破坏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能将导世间天人阿素罗等，衔接信用。譬如有人善为将导，若诸国王，若与王等长者居士衔信用之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。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如来，皆悉共许为善将导。如善将导，国王、大臣、婆罗门等咸共尊敬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。天龙、药叉、阿素罗等，有学无学之所供养，如显旷野，行人疲倦，欲善降导，能令安稳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以巧便利，将导有情，令于生死安稳得处。如诸贫人，依附长者，放出险难，一切外道及婆罗门，于生死中，依此菩萨乃得出离。如大长者，无量资财，为一切人之所受用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生死有情，共所受用。如大长者，遇过险难，臂甲多半，饮食自量，皆悉具足，而乃能度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。欲出世间生死险难，必以福慧摄诸有情，方度世间至一切智。如人远行，多及宝物，为得利故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从生死海取一切智，要广修集，福慧真才，为速证得一切智故。如世间人求财无厌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乐求圣法，曾无厌心。如降导者，四世胜他，财富、位高、技能、言信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付诸功德，处位尊高，于法自在，所言无异。如人善导，至于大乘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将导有情，至一切智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可行不可行路，所谓邪正、曲直、安危、有水无水，若有流难或出离道，皆善通达，是诸菩萨知无导路，凡所示导不为众根，为大乘人说无上道，不说独觉及声闻道， 为独觉人说独觉道，不说菩萨即声闻道。为声闻人说声闻道，不说独觉即菩萨道。为着我者说无我道，为着法者说法空道，着两边者为说中道，为迷乱者说止观道，令不迷乱；为细论者说真如道，令不细论；着生死者说涅槃道，令出世间；为迷途者说正直道，令远邪路。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知邪正路，将导有情，令得出离。第六分，念住品第五。儿时，最胜复从坐起，偏复坐间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是知路非路者，心缘何住？报告最胜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正无乱。随者何？是诸菩萨善修身受心法念住，凡所游行诚意居落，闻说利养，心不贪染。如佛世尊戒经中说，善自意念离诸烦恼。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身念住？为此菩萨以如实智远离一切与身相应恶不善法，观察此身从足至顶，唯有种种不净过失，无我无乐，无常败坏，腥臊臭秽，筋脉廉耻，如斯恶色，谁当洗见？如是观矣。身中贪欲，至身我见，皆不复生。由此便能顺诸善法。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受念住？为此菩萨作事思维，诸受皆苦，有情颠倒，忘其乐想，一生愚痴，为苦为乐。圣者但说一切皆苦，为断灭苦应修精进，亦当劝于勤修此法，做事观矣，恒住受念，不随受行，修行断受，亦令他学。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心念住？为此菩萨作事思维，此心无常，欲为常住，实苦为乐，无我为我，不净为净，此心不住，速即转意，随眠根本，诸恶趣门，烦恼因缘，坏灭善去，是不可信， 贪嗔痴主，于一切法心为前导，若善之心悉解众法，种种事法皆由心造，心不自见种种过失，若善若恶皆由心起，心性速转如旋火轮，飘忽不停如风野马，如水暴起如火能烧，作如是观，令念不动，令心随己，不随心行。若能服心，则服众法。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法念珠？为此菩萨能如实知世间所有恶不善法，为贪嗔痴及于烦恼，与诸烦恼应修对治，为修贪欲嗔恚愚痴及于烦恼对治差别，如实知矣，即回起念，不行彼法，亦令他离。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静起念？为此菩萨若遇色声香味触境，便作是念：云何于此不真实法而生贪爱？此乃一生愚痴所着，即是不善。如世尊说，爱即生着，着即迷谬，由此不知善法恶法，一世因缘堕于恶趣。菩萨如是，自不漏失，不着境界，令他一耳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念阿兰若，为此菩萨作是思维：阿兰若处是无争人之所居止，极静住处，天龙要叉，他心智者，悉能知我心心所法，不应住此起邪思维。由此思维，即得舍离，于法正念，勤修行之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维：诚意居落多诸喧杂，非出家人所可行处，则不应住。所谓孤酒淫女王宫博弈歌舞如是等处，皆远离之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利养明，起正意念，未作是念：未生彼福，应受此财，不由贪爱，受以吝惜养育妻子，不言我有如是财物，而普周济一切贫穷。如是行者，人所赞叹，终不计着我及我所。不作是念，人皆称我慧师明文，世间无常，须臾磨灭。云何智人无常无实不恒无主，随彼而行，执我我所？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念佛世尊所说境界，为作是念：三世诸佛皆学此戒，成无上觉，证大涅槃。如是之已，敬请修学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化有情，即自修习，少欲洗足，着粪扫衣，心肠清洁，信力坚固，宁失生命，于戒不犯，心离骄慢，游行诚意，虽服必衣而不生耻，远离懈怠，常修精进，所作未办，终不终止，与粪扫衣不见过患，求故必坏，终无轻弊，但取其德。夫离欲者，乃服此衣。如来所赞，悉千贪着，亦不自赞我能服此，于他不服，终无悔言。如此行人，诸天礼敬，佛所赞叹，菩萨护持，婆罗门等恭敬供养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修如是清净妙行。而是最胜便白佛言：高行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何用着此粪扫衣也？佛言：天王，诸大菩萨护世间故，着粪扫衣。所以者何？世间若见着此衣服，灭恶生善。天王，于意云何？菩萨高行，何如世尊？最胜白言：百千万亿乃至乌婆尼沙坛粪，亦不及矣。非故，佛是法王，具一切智，无有一法不能照顾。天王，于意云何？佛对一切天龙妖叉、人非人等，示现苦行，几常赞叹度多功德，此何所为？最胜白言：世尊，未遇教化，可度诸有情类及初发心诸菩萨等，未断烦恼，未说对治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天王，高行菩萨着粪扫衣，亦复如是。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扰于有情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世间故，但续三衣。何以故？心喜足故，更不多求，即是少欲，不求器故，无所聚集，无聚集故，则无丧失，无丧失故，则不忧苦，无忧苦故，则离烦恼，离烦恼故，则无所着，无所着故，则为漏尽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未遇扰于诸有情故，入诸诚意，持钵弃食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大悲熏心，观诸有情多有穷苦，欲令富乐受彼供养，入诚意时威仪齐整，心正不乱，善摄诸根，徐步而行，前世六肘不顾左右，如法弃食， 次第而往，不越平家。称量取食，终不长寿。予所得中，更开一分。逆师贫乏，供养福田。背过，信事难消，为生福故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但依坐时而不移动。黑过，菩萨一坐，妙菩提坐，魔来扰乱，亦不移动。与出世、定、慧、智、法、空、实际、真如、如理圣道，一切种智，皆不移动。黑过，一切智法，一坐得故。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但依坐时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为诸有情示现器时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常勤修学阿兰若行，为修梵行，与诸根中不起过失，乐多闻利，堪修正行，离我部位，不计着身，常行极静。是诸菩萨于正法中常乐出家，持三轮戒，善知法相，如来所说为少壮老三种人界，悉能了达，不缘外境，专念自心，呵悔世法，赞叹出世，调伏诸根，不取恶境，与阿兰若居无难处，诚意气实，不远不近，有清泉水，灌洗便易。风花果林，无恶禽兽，岩穴极静，空闲罕人，如是圣处而为居止。所曾闻法，昼夜三时，勤加赞颂，生离高下，心不缘外，专念一持，婆罗门等来至其处，故命令坐，欢喜慰问，观其根性，为说正法，令得欢喜，信受修行，如是具足，方便善巧，远离我心，以无我故，与阿兰若不生怖畏，离怖畏故，乐行极静。菩萨如是巧方便力，示现修行阿兰若行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观诸行，做事思维，一切饮食清净相洁，身火触之即成不净，烂坏臭处，欲夫无智爱着此身，即诸饮食若依圣智如实观察，即生厌恶，不起乐着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做事思维，多行称分，便起恶业。我今当离，称心去道，真实思维。 微吐口说：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如是念：若法有生，即是因缘，因缘之法又从缘起，云何智者于此虚妄因缘生法而作罪愆？菩萨身中有障善法，即自除断，若不能断他障善法，心便生舍不起无明。云何名为障善之法？为不恭敬佛法僧宝及清净界，不敬同学，老少幼小，自高凌鄙，去向五欲，背舍涅盘，而起我见，或有情见，乃至知者见，见者见，直空起断见，直有起常见，远离贤圣，亲近愚夫，舍持戒人，依破戒者，亲附恶友，远离善友，闻甚深法，便生毁谤，深悟威仪，语无善说，心具产区，烦恼所缚，贪着利养，无慢俱生。一，性贵慢；二，种族慢；三，见圣慢；四，国土慢；五，徒众慢；见恶便助，遇善而舍，赞美女人，同志外道，不乐修习阿兰若行，不解结识，远离师长，虽复读诵，不知时节，见善不重，见恶不怖，如象无钩，马无佩勒，妄意不至，喜生称愤，心无慈念，见苦不悯，欲饥不沾，欲死不怖，出大火炬都不求出，应做不做，非做反做，不思而思，应思不思，非妄而求，不出未出，非路未路，未得未得，乐习众恶，远离大善，毁自大乘及大乘人，赞叹小道及学小者，多乐斗乱，好粗恶言，心无慈悲，令他不畏，出言粗鄙，语无意识，乐着戏论而不能舍，如是等事名障善法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习空行灭戏论法，作是思维，所观境界皆悉空无，能观之心亦复非有，无能所观，二种差别，诸法一相，所谓无相。如是思维，前内外相，不见身心，亦不见法。次第相续，修学止观。观，为如实见法；止， 为一心不乱。菩萨如是修观行已，即得境界，借清净故，行亦清净，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行清净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护持如来无上法藏，听受正法，为护法故，不为利养，为三宝种不断绝故，不为恭敬，为欲守护大乘行故，不为名誉。无皈依者令得皈依，无救济者令得救济，无安乐者令得安乐，无慧眼者令得慧眼，修小乘者是声闻道，学中乘者是独觉道，行大乘者是无上道。如是听法为无上智，终不为得下列之称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种种毗那业法，为毗那业、毗那业行、毗那业甚深、毗那业微细，净于不净，有失无失，别解脱本，声闻毗那业，菩萨毗那业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如是等毗那业法，皆悉善知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一切威仪戒行，善学声闻独觉菩萨所受持戒，既修戒行，若见威仪不称众意，则应舍离，非处不行。若有沙门威仪戒行具足清白，即亲近之。若婆罗门易学愚行，则劝舍离修毗那业。修习如是戒行成满，心无巧伪，嫉妒便灭，自行布施亦劝他行，赞叹布施令他修学，见他布施心生随喜，不作是念，施我非愚，但应思维诸有情类多有贫乏，饥寒困苦，愿彼得财现世安乐，闻正法故后世安乐，我应今世精勤修道，愿与有情同得出离。是名菩萨无嫉妒心，与诸有情皆得平等，若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，乃至一切相智，普为有情，其心无二，何以故？所修之法与有情共，念为境界，令速得道，与生死火自即得出，亦愿有情同得出离。天王，譬如长者六子幼稚，并皆爱念无偏党心，长者在外起宅火起，云云何？儿时长者颇有是念，与其六子先后救佛。佛也世尊，为过其父与子心平等故。天王当知，菩萨一耳欲夫贪着处在六趣生死火宅，不知出离。是诸菩萨以平等心种种方便诱化令出，皆悉安置缘集界中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 于法一等，为护正法，供养如来，种种供具，供养如来，如实修行，供养如来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守护一切有情善法，随顺有情，善能化导，行菩萨道，行不为言，心无疲倦，求无上觉。若能如是，乃得名为供养诸佛，不以资财而为供养。可以过，法是佛身，若供养法，即供养佛。诸佛世尊皆从如实修行而来，悉为利益安乐有情，护其善法，随顺有情。若不尔者，为本誓愿，懒惰懈怠，不能成就菩提之心。何以故？菩萨所去无上菩提，与有情共。若无有情，云何能得无上菩提？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行正法，供养如来，名真供养。如是供养，拔除我慢，远离俗物，剃落须发，与其父母、兄弟、亲戚不相关，犹豫如即死，形状衣服并异于常，支持硬气犹如诚意。若至亲礼旃陀罗家，亦催我慢，下意气时，未作是念：我命属他，有彼失时，我命存记，一世因缘能除我慢。复作是念：我今应取师友等意，令生欢喜，昔未闻法，未得闻故，若见他人称分斗争，即应忍辱，下意避之。菩萨如是拔除我慢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生坚正心，何以故？多诸功德，宿世所种，善根力强，善因具足，正见成就，不信外缘，内心清净，不依于师，心行调直，远离产诈，诸根从理，具足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诸盖障，其心清净，远离恶友，亲近善友，寻求善言，不生懈怠，闻所说法，知佛功德。而时最胜辩白佛言：唯愿大慈哀悯，为说如来功德大威神像。报告最胜天王：如今谛听，善思，我当为汝说佛功德威神少分。最胜白言：唯然愿说，我等乐闻。佛言：天王，如来具足无边大慈，遍照有情，有情界摄，乃至十方尽虚空界，一皆遍照，不可测量。如来大悲，声闻独觉及诸菩萨皆所无有，可以故不共法故，十方世界无一有情，如来大悲所不能照。如来说法究竟无尽，普为十方诸有情类，经无量劫种种因缘说诸法要，亦不可尽。若有情界种种言辞，一切句意难问，如来一谈之情，一有情 各位分别，无能坏者。如来所得，无碍净虑，境界甚深，无测量者，假使一切世界有情，皆得住于菩萨实地，多百千劫入圣等池，不能测量如来定境。如来之身量无边际，黑锅随所乐见，与一念请能现无边异类身故。如来天眼对圣清净，一切世界一切有情色相差别，基于物类种种不同，如来皆见。如观掌中阿摩罗果，诸人天眼所不能及。如来天耳最胜清净，一切有情音声差别，基于物类所有音声一念悉闻，解了其意。如来富有净他心智，一切世界一切有情一一思维，作业受果无边差别。佛四威仪与一念请皆悉了之，黑锅佛常在定，无散乱故。天王当知，佛无失念，心不散乱，根无异缘，黑锅离烦恼习最为清净，极净无垢。有烦恼者失念散乱，根有异缘，如来世尊无漏离垢，得一切法自在平等，常在等持，即等智故。如来但住一种威仪，由一等持乃至圆寂，诸人天等尚不能知，况复如来经无量劫修习无量无边等持，而有人天能了知者。黑锅如来功德不可度量，不可思议，不可观顾。而时对圣辩白佛言，我闻如来三无数劫修行成佛，云何今说无量劫修？佛言，天王其意不尔。悲过菩萨所去无上菩提，无量功德乃得成败，非不经于而许结束，而能证入法平等理，修至究竟乃称成佛。于是最胜白言，世尊善哉善哉，快说法要，善能劝发一切有情种植善根，远离业障，心乐佛果，修菩萨行。若有情类得闻如来功德威神，心生欢喜，信受赞叹，当知不久成佛功德，威神法器。况复有能受持读诵书写供养，为他解说，彼所获福不可思议。佛言，天王如是如是，彼有情类如来护持，一众善根经多劫数，若于过去供养多佛，奈得闻佛功德威神。天王当知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心无疑惑，于七日中早遇清净，着心净衣，花香供养，一心正念，如前所说如来功德及大威神，而是如来慈悲护念，现身令见，使愿满足。若有缺少花香等事，但一心念功德威神，将命终时必得见佛。而时最胜复白佛言，颇有友情闻说如是如来功德及大威神， 不起信心而毁谤否？伯言：亦有。为有友情，闻说如是如来功德威神法门，岂不善心称愤毁谤，与说法师生恶有想，彼后舍命必堕地狱，多劫受苦。若诸有情闻说如是如来功德及大威神，欢喜信受，赞叹意念，与说法师生善有想，彼后舍命定生人天，辗转圣境乃至成佛。儿时世尊出广长舌相，自覆面轮，次覆头顶，次覆变身，次覆狮子座，次覆菩萨众，次覆声闻众，然后乃覆世凡护世人非人等一切大众，还收舌相，告大众言：如来世尊有是舌相，其当妄语？汝等大众与我所说皆应信受，长夜获安。说是法时，众中84000菩萨得无生忍，无量有情远离尘垢，生净法眼，无数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。卷第568。